这一堆装备讲由是接受也不是，不接受也不是。这种时候就到了考验部下眼力劲儿的时候了。四分会的会长能当上会长，果然也不是浪得虚名。那边两人的对话都是听在耳里，此时立刻结了上来，说道：“捐也应该是捐我这儿啊，你算来还是我们四分会的人呢。”尴尬被轻松化解了。 连飞扬在一边都兴高采烈的，听到无敌醉俊朗还算是四分会的人，他如何不高兴啊？进本部那是他的理想，此时的无敌醉俊朗在他看来就是竞争对手，他可不想被对手领先一头。随后蒋由很自然的就附和了四分会会长一句，取消了交易。 四分会会长也是很自然地从无敌醉俊朗那儿交易接过了一身在他们眼中如同垃圾的装备，泪流满面地揣包里了。他的职业是狂剑士，是力量型角色，背一身板甲重装，影响不像布衣法师那么夸张。虽然影响也有，但这种时候当然是苦自己，不能苦领导了。 事不迟疑，那我们这就出发吧。”蒋由这边说着。于是，一堆人都说：“好好好。”这些人全是四公会的精英核心，本部玩家的话，相当多的精英核心成员都和蒋由都是有交情的，相处倒还是有几分游戏里伙伴的味道。而这些四分会的玩家，相比起本部成员，距离蒋由就有些遥远。 上下两级的意味很有些浓厚。这蒋由的油封殿走在最前，其他人的角色竟然没有一个快过他的。一行人跟着油封殿的跑动节奏，很快离开了茂山主城。茂山城是一座山城，从城里走出城外，感觉就像下了半截山。 而这新 boss 所刷的区域刀锋峡谷，正是这附近的70级区域。boss 刀锋剑客朗瑞，70级野兔 boss， 孤胆流浪剑客一个，秉承了 boss 一贯的风格，虽以剑客闻名，但技能绝不会就是剑客系那么单调。朗瑞的技能树也是剑客系为主，富有剑士系其他三职业部分技能。 此外，还会格斗系这边拳法家的部分招式和柔道的一些衰技。boss 所会的技能越多，显然越是难于应付。荣耀中的 boss 难度不单以攻高、防高、血高之类的三维数据来强化实力，更多的还是以这样繁杂多样的技能结合高超的人工智能，让 boss 拥有多种多样的攻击变化手段。 让玩家难以防备。70级野兔 BOSS 作为荣耀中 BOSS 的顶尖难度，自然是把这一设定演绎到了巅峰。70级开放至今3年有余，神之领域70级的野兔 BOSS 至今没有哪个被玩家摸索出来系统的杀法。一来一年就刷52次，又是大堆人哄抢。 根本没有摸索练习的条件。再来就是用繁杂的技能堆化出来的 BOSS， 多变的打法让人更加总结不出这当中有什么套路。时至今日，玩家也就是基本总结出来了每一个 BOSS 都拥有哪些技能，如何去一直去挑战，也有出现过一些攻略。 但是这些攻略几乎都只是设想，很缺实践。70级野兔 BOSS 那可是各大公会凶抢的对象，和 BOSS 的拼斗根本不是主旋律，玩家之间才是。这样的局面下，又有什么攻略能用得上呢？70级的野兔 BOSS 那绝对是值得任何一家俱乐部公会的总会长亲自到阵的。 不过只是带了分会中的一队人，这显然远远不够。这种最艰苦的争夺战，主力肯定还是要靠本部的核心精英来完成。蒋由的油封殿出现在这里， 其实只是为了对无敌醉俊郎有所表示。到了刀锋峡谷，队伍也未停歇，直奔某一方向。沿途练级区的小怪自然也是多得很，但对于这些大公会的精英来说，各大地图都很熟悉，小怪实在不能算是什么阻碍。进了峡谷深处，一队人这才和霸气雄图的主力团队会合。陈果在一边看着叶修的屏幕，那视角里扫过的琳琅满目的 ID 几乎个个都是在神之领域很有知名度。他很清楚，这就是荣耀网游中最上流的圈子了。他在家世混了些年头都没能混进圈子，结果叶修拿着无敌醉俊郎用了不到两天就已经成为当中的一员，陈国莫名觉得有点沸腾了。霸气雄图除了本部成员，还出去了四个分会，每个分会和四分会一样，都是一队人。合计霸气雄图此时到镇峡谷差不多有200余人，本部成员为主，分会成员为辅。而霸气雄图此时却只是峡谷中势力的一角。叶修转动无敌醉俊郎的视角，很快就看到了另有两家公会的人马也是整齐到阵。百花谷轮回，又是轮回。叶修心下也是暗暗留意了一下，轮回本赛季风头是越来越近，网游中他们的公会也是四处出击，几乎没有什么活动是不掺和的，这俨然已是顶尖大公会的风采了。至于百花谷综合实力上来说还是略逊的，但是70级 BOSS 不容错过，实力略逊也不是没有机会。野兔 BOSS 还没到被几个庞大公会完全垄断的地步。这两家公会也是会长亲自领军，百花谷的百花堪折，轮回公会的三界六道，此时都站在队伍的最外，和霸气雄图的人马顶足而立。此时讲游的游风殿到场，霸气雄图的玩家自然而然让了个道，游风殿也是朝前一站，几位公会巨头开始互相凝望，然后百花堪折和三界六道以及他们身后的所有人，以及游风殿身后的所有人，视角都集中到了游风殿旁边的那个家伙，无敌醉俊郎。多么闪亮的一个名字啊，此时就这么大大咧咧地站到游风殿的身边。三大公会都是识趣，为了突出会长，其他人很自然地朝后站了一个身位，让会长有领军之姿。结果这边偏偏有个人就不长眼，和游风殿齐头并进，头上什么称号也没有，名字还如此骚包。叶修的无敌醉俊郎只用了一个站位，瞬间就 hold 得住了全场。峡谷里万籁俱静，霸气雄图的人堆里隐隐传来磨刀的声音。飞扬那个恨呐、啊！在霸气雄图本部的这帮好汉面前，他这个四分会首席骑士的名头都有些浮空了，甚至他们三公会的会长地位也未见能比本部的这些精英高手强到哪儿去。到这儿以后，飞扬和其他分会来的人一样，满识趣地站在了末端，结果这个无敌醉俊郎居然就这么跟着会长游风殿走到了最前，还成了全场的焦点。飞扬心中不是滋味啊，一方面觉得这家伙真是丢人现眼，另一方面心下却不由得有点羡慕嫉妒恨。但是飞扬也很清楚，哪怕再来一次，他恐怕还是没勇气没自信这样大大咧咧的和会长一起站到外面吸仇恨。 这傻逼是谁啊？ 霸气雄图这边的人忍了，那边两家公会的玩家早有不客气地嘲讽起来， 声音很大，故意就是说给这边听的。无敌醉俊郎却是泰然自若，无视所有不干不净的嘲讽，直奔主题。 Boss 在哪儿呢？ 一句话就把事切换到了敏感元素。两大工会的会长自然是要更沉稳一些，一看这人和油封店并肩站在一起，心里都是略略忐忑了一下。能真正和俱乐部工会会长平起平坐的，坦白说在网游里那还真是没有了。这个人该不会是霸气雄图下来的职业选手吧？郑成峰？两位会长的脑袋里一起出了个问号。郑成峰是霸图战队的职业选手一名，角色职业正式骑士 ID 山逢地裂，在霸气雄图也算是一线选手，经常出现在轮换阵容当中，虽非大神，但这样的角色也足够让网游圈的膜拜了。 这位是？ 两位会长心下都犹豫上了，先开口的却是三道六界。无敌醉俊郎居然和自己并排上来，酱油都吓了一跳。他方才那是队长气派，角色移动步伐方方正正，目不斜视的就走到最前，和另外两位会长针锋相对去了，真没注意到身边其实还跟了个人。此时早留意到，更被对方如此问道，蒋游一时间都没法回答了。怎么说？就说是自己发现的一高手？问题是这人到底有多高，他还没有亲自衡量呢。霸气雄图什么身份呢？网游里捡来什么高手，也不至于和会长平起平坐这么出格吧？真要这么说，蒋游也觉得够丢人的。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介绍这货，对于这货不声不响居然和自己一起处着，也是着实不满。你好歹出个声打个招呼，让人有个准备行吗？搞得现在万众焦点，真是措手不及啊。自己是真心没看见呢，但现在这样说有人信吗？ 问我？ 无敌醉俊郎确实没让他操心，自己就回答上了。 我就是路过的一高手，看这里热闹过来帮帮手。 Boss 在哪儿呢？赶紧开始啊，全耗在这儿，一会儿别地儿再刷 Boss， 你们杀不杀了？ 这话也是一针见血，这是各大工会很尴尬的一个问题。 Boss 刷新无规律，有时候一天两天不见一个，有时同一时候嗖嗖出来好几个，各家都是恨不得把所有 boss 抢进自己怀里。出现这样的刷新最烦人了，太贪心，可能一个都捞不着，只重点针对一个，又是超级不甘心。本周的 boss 刷新什么情况，他们这些大工会自然是盯得紧，目前还没清几个，确实有可能正赶上再来一个。抓紧时间，这话不假呀，但问题是这么有见地的台词怎么就被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骚包路人甲给抢掉了？但在对面两位会长眼中情况又不一样了，这人很冷静，判断很清楚，对自己的身份很随意的一句掩饰，难道真的是郑成峰？